江畔，叹人间冷暖。昨日去而复还，春夜雨潺潺。花开花落几番，难挨是心寒。梨花满地无人管。人生若只如初见，未知后来天地变。春花秋月是千万美，从来不长远。相如今潇潇风雨凭栏，黄昏各自看，才知当时惘然，虚惊一生欢。春去秋来几番，相思难言传。一往